心上，晚霞的微光，湖畔月亮心上，忽然想你，那样想你，纯洁爱情， 此生无你虚度在何方，似笑烟雨一人诉衷窗外寒星冷月，却因你发光。陪你永世不老，千年眷顾一笑，那样纯洁的爱恋。陪你永世到老，等红颜已成双。

心墙，有一整片蓝天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欣赏生活呢，是一种执着，是一种无视挫折而只为梦想的沉醉。音乐巨匠贝多芬晚年呢是耳朵失聪，心爱的侄子呢又到处惹是生非，他为此呢也是吃了好多场官司。那在如此的困难和挑战之下，贝多芬只沉醉于音乐之美，奋力找到生活的希望，于是他坚定地走了下去。所以我想，可能是生活梦想之美的力量，让他扼住了命运的咽喉，才创作出举世闻名的命运交响曲吧。 我承认我也有点情绪，该好好谈却让人离去，该添买点什么哄你，你就不会生气。一个星期都没你消息，十几个留言都没回应，一点不对劲，让我开始担心。我说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，就在那不该做的追忆之中，该说的没有说。我说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？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，让我们比较好过，是对还是错？足够的技巧不去争执，足够的成熟但你情趣，会是爱的不够多，还是根本还错？分手的念头你有闪过？老实说我也想过很多，难得但讽刺的默契，想想会更难过。我说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，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，该说的没有说。我说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？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，让我们比较好过，是对还是错？

有时候会觉得面对生活呢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会珍惜。当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还在时，我们要珍惜，不要当他们离开时才想起他们的好。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呢，要珍惜时间，因为它能让我们赢得生前身后名。总之，我们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这样的话才能够让生活过得更加的充实，更加的有意义，对不对？ 和你认识 三个 星期，打过几次电梯，你很礼貌，当然我也很客气，开开玩笑没有问题，当你在人堆里，我也不会特别觉得看见你，没兴趣把侦测器随时打开，当有男生靠近还要装得很意外，我不敢相信我会爱上你，想得再理智，转身我就能忘记，但我知道我已爱上你，讨厌的天气已经走中我的心，特别为我做什么事情，只是笑得很尽兴，聆听得很专心，总是在纷扰中给我一种安静，突然间就已经 全信赖，现在你认

知道吗？其实生活呢，它让我们意识到生活的真正意义。经常有许多人都因为不相信自己的实力而自暴自弃，认为自己在社会当中毫无用处，甚至做出自责的行为来。可是我认为这种人呢，才是社会当中毫无用处的。人生中失败呢，是人们都不想接受的，但也只有失败才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。俗话说得很好，说败仗乃是兵家常事，对不对？有哪位将军不是身经百战之后才能战胜对手呢？不是吗？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磊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时间让情歌一点点沉淀，能心里总有一个改变，情人之间这条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里？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，一封未开启的信下多少不深眠，蔓延至今心有一息，你借我的气息我都没得来临，蔓延至今